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泥巴公社4年品牌积淀，遍布全国18城30家门店。4月29日，封装店盛大开业，双店同庆，专注二手房、毛坯房装修、局部改造。5月省心装服务，你旅游我装修。泥巴公社装饰，400-818-6161。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给老板打工没赚头，自己做老板没思路， 青春都喂了狗了，你还等什么？ 久经考验的餐饮品牌翻滚油条喊你加盟了， 只需3万元加盟费即可获得价值100万配方油条，还有10大热卖单品秘方， 门槛低，易操作，上手快，15年餐饮老司机带你上高速。 加盟热线400-8720-060，400-8720-060，小店也有大生意哦。 加盟热线400-8720-060，400-8720-060，早餐也有大市场。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 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连日来，涿州市土地违法集中拆除整改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旨在深入推进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整改工作，确保本市土地位片执法检查违法比例降到15%以内，实现年底违法占用耕地清零目标。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在义和庄镇主现场进行督导，集中拆除整改行动中白尺干、雕窝、东城坊、东仙坡等乡镇办事处同时开展了土地违法集中拆除整改行动。此次集中拆除整改的范围是2016年度土地位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的违法用地，已纳入2017年度土地例行督查工作中的违法用地及各类存量违法用地。据了解，涿州市打击违法用地行动开展以来，面对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严峻形势，全市系统安排部署，相关部门协调联动，采取有效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4月27号，五矿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中冶集团总经理张兆祥一行到涿州市就五矿科技园项目进行考察洽谈。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陪同考察，张兆祥一行实地考察了东仙坡镇区综合改造项目和松林店经济开发区，随后召开座谈会。五矿集团负责人介绍了集团概况和五矿科技园拟安排项目有关情况，双方就项目合作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座谈。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也是种难过，不曾深爱过，不曾追求过，生命的黄金也从未考虑过，只重复写游戏，咒骂写问题，留恋写地方，抗拒写名利，而

曾说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你说会懂我的失落，不是靠宽容就能够解脱。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正说要分开，我以为你已对他不再期待，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专心陪在你左右，你不怕一切的错。也许我太过天真，以为奇迹会发生。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从心中蓝蓝的天使和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舒雅的第六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真正能称为歌后的除了凤飞飞便是邓丽君，两个人歌艺不同，性情也是大相径庭，但是同样却有着崇高的江湖地位。只不过邓丽君的知名度路人皆知，而凤飞飞当时对大陆的歌迷来说始终只是一股涌动的暗流，直到多年后人们才知道，那些我们能够叫出名字来的经典老歌很多都是他唱红的，比如说掌声响起、月朦胧、鸟朦胧、爱你在心口难开、我是一片云、玫瑰玫瑰我爱你，以及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追梦人》。这首歌曲原本是为纪念三毛而创作的歌曲，也是电视剧《雪山飞狐》当中的片尾曲。继续要为你请出的是《追梦人》的创作者罗大佑演唱的歌曲《风儿你在轻轻地吹》。 一首《风儿你在轻轻地吹》，是罗大佑在1978年为电影《情奔》所创作的主题曲，是由刘文正原唱的。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歌依然是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由陈淑桦演唱的《生生世世》。 总在你身边。

受伤了。 我真的受伤了，来自王菀之。王菀之2000年参加第12届 Cash 流行曲创作大赛，凭着一首《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夺得冠军，之后为多位歌手创作音乐作品。而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我真的受伤了》，就是为歌神张学友创作的。继续来听苏永康《相遇太早》。 再多像是微笑，成熟的心有一点苍老，许多的伤痛都已经忘掉，记忆里剩下的全是美好。你我都找到新的依靠，过去对错已不再重要，只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心里还有个画不完的句号。只怪你和我相爱得太早，对于幸福又了解得太少，是自私让爱变成煎熬，付出了所有却让彼此想逃跑。上天让我们相遇得太早，对于缘分却又给得太少，才让我们只能陷在回忆中懊恼。 两个人能否走在一起，最关键的其实是时机，时机很重要。爱情是在对的时间里遇见对的人，不可多得，只因正当时。也许年轻的时候不太懂得爱情，但是我想谁都不希望等到老了才意识到所追求的爱情不过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爱过一个恰当的人。而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对的时间对的人就是幸福。继续来听江美琪《双手的温柔》。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走路去纽约，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要选择走路去，非常另类。整首歌产生一种冻结的感觉，让人听了就会停在音乐当中去感受歌中营造的氛围。现实生活中的节奏是随时变换的，我们每天都在跟着节奏忙碌，无暇去顾及很多的事情。爱情、亲情、友情就是这样的节奏当中慢慢的变化，就像这首歌，去到纽约坐飞机一天就可以到，但就是因为这样的速度，让两个人不知不觉错过了很多。也许到一定的时候，还是要放慢脚步，去好好的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不要被繁忙的生活让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无奈应付生活的琐碎，忽略了应该珍惜的分分秒秒。继续来听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是。

一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第一反应感觉这首歌的曲风应该是有点类似于梦里水乡那种吧，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很经典的曲子。但是听到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它好像有很多民歌的元素在里面。那于是我又查了一下它的演唱者杭娇，发现它是唱民歌出身的，所以怪不得曲子里面会有民歌的影子。那么继续听到周慧敏和邰正宵《知己》，也是一首极其经典的曲子了。 喜欢你的脸像天使那么动人，用微笑遮盖心中所有泪痕。我看到你孤单自己平衡，你让我心痛心疼。 喜欢你的人那么真那么诚恳，阳光的笑容温暖受伤的人。勇敢的你却独自抚平伤痕，你给我犹豫的真。感谢你聆听我的孤寂，陪我一同哭泣，让我不害怕落幕后的空隙。我的心， 我的 心的知己疼惜。感谢你看出我的孤寂，让我放心哭泣，让我不害怕那不被了解的苦。我的心， 我的心 太为你飘舞。 冷酷世界虽然风雨从不停，但我拥有你，我的心再也不下雪。 喜欢你的人那么真那么诚恳，阳光的笑容温暖受伤的人。自抚平伤痕，你给我犹豫的真。 感谢你聆听我的孤寂，陪我一同哭泣，让我不害怕那落幕后的空虚。 我的心， 我的心 的知己疼惜。 感谢你看出我的孤寂，让我放心哭泣，让我不害怕那不被了解的苦。 我的心， 我的心 还为你跳舞。 冷酷世界虽然风雨从不停，但我拥有你，我的心再也不下雪。 下着雨， 感的又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却越陷越深。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五一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礼遇，尽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给老板打工没赚头，自己做老板没思路， 青春都喂了狗了，你还等什么？ 久经考验的餐饮品牌翻滚油条喊你加盟了， 只需30,000元加盟费即可获得价值100万配方油条，还有10大热卖单品秘方， 门槛低，易操作，上手快，15年餐饮老司机带你上高速。 加盟热线4008720060，4008720060，小店也有大生意哦。 加盟热线4008720060，4008720060，早餐也有大市场。 提高新闻自由意识，尊重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今天是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就让我回到你身边。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可失控。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欢迎北京时间的8:33，感谢来到今天的江帆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那么这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路况信息。来看8:29，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分别是，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地府庄西街到四惠枢纽东路有0.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兴隆北大街到京良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三高速北向南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军民团结路有1.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沪高速北向南18里店桥附近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再来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通惠河北路到锦华街有1.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西土城路北向南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西直门北大街有1.0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西土城路到德胜门西大街有1.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 蔡户营南路南向北，从蔡户营路到广安门南滨河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万丰路南向北，从吴家洋路到莲花池西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建国路西向东，从汇河南街到高碑店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菜市口大街南向北，从南横东街到宣武门外大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三环北路辅路北向南，从厂洼街到半壁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中关村北大街北向南，中关村北大街辅路附近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好了，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和陈慧娴合唱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爱和承诺。 爱承诺在思念世界探索， 当惊觉岁月蹉跎， 你回头再望着我， 你的心 曾经眼神 一直在感动我， 再一次拥抱着我，你是来世延续的选择，是我心灵最深的寄托。承诺一生执着，突然过去缘分亏欠太多，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依然那么热烈，那么缠绵，燃烧着。等待什么，怕光什么，一起追求什么，分享什么，生命里放弃什么，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拥有幸福和快乐。 有的人说未知是可怕的，而等待着未知的到来更是让人没有办法去释怀。可是如果不是为了那一个期待，那样的一个等待的话，那好像很多事情就没有了意义。所以这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杜文题，等不到的爱。 穿过乌云落进大海，找这片阴霾，我抬起头，泪流下来，被风沙掩埋。握着曾经你给我的爱，迎着

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网消息，无屏电视正快步走入大众市场。作为无屏电视先锋的吉米科技再发布三款新品，包括针对儿童的无屏电视，以丰富多样的产品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据介绍， HES 是全球首款支持 3D 的 LED 光源全高清无屏电视 H1 的升级版，它的投射比是 1.2:1， 这意味着大约 2.5 米的距离就能摄映出2米宽的画面，让小户型也能享受大屏幕。中国新网消息，记者从2017年北京市农村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农村工作会议的主题是坚持疏解整治促提升，扎实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闲置农宅及宅基地，要提高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盘活农村闲置资产的积极性，发展健康养老和休闲旅游产业。同时还要强化农业的生态生活功能，打造优美景观田，沟育经济，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可失控。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来自黎明的一首《我来自北京》。其实呢，黎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人，因为他出生在北京，四岁的时候呢，跟随着父母一起移居到了香港定居。那长大之后呢，也依然不忘自己在北京出生，所以呢，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我来自北京》。而同时，这一首歌呢，也有两个版本，分别是国语版和粤语版。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呢，就是粤语版。它还有一个国语的版本，同样的也是收录在《但愿不只是朋友》这一张专辑当中，两个版本应该算是一起发行吧。但其实这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听着有没有觉得，哎，好像有点耳熟，哎，是不是伊能静也唱过一首一样的呢？没错，伊能静1989年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怪盗亚森罗平》，和这一首歌的曲子可以是一模一样的。好了，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那么北京时间的8:54，我们要来公布一条寻人启事。有一位叫做傅振前的听众朋友们一直在向我求助，说希望借用我们的平台来寻找他多年前的一位恩人。这一位傅振前呢，是从小在孤儿院长大，那10多年前呢，一直有一位好心人，名字叫做刘塞玉，在资助他上学，资助他生活。但是等到他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呢，慢慢的却和这一位叫做刘三玉的好心人失去了联系，再也找不到他了。所以说也希望借用我们的平台来寻找他的这一位恩人刘三玉。那据这位听众说呢，他原来是在承德平泉县卫生局上班，但是到后来呢，去到单位也找不到了影踪，一直在托亲戚托朋友打听，但是都没有找到。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帮这一位网友叫做傅振前，来寻找他多年前的这位叫做刘塞玉的恩人，一直在资助他上学的恩人。如果我们的听友有认识这位朋友的话，之前在承德平泉县卫生局上班，名字叫做刘塞玉，那不妨可以帮我们来联络一下哈。傅振前的手机号码呢是13932664353，13932664353。如果有知道刘三玉这位好心人的下落的话，可以来联系一下傅振前。在这里，江帆也替我们节目组、替99所有的工作人员、替傅振前，谢谢大家。其实听到的这首歌，黄韵玲，我们约会吧。 想听你，仿佛想念，梦想去，我是男主，想着你，曾提着爱，没关系，电话简讯秒联系，我酝酿空气， 看着你， 一闪一闪亮晶晶，你是我的星星，温柔可靠又讨喜，却起不一放不 开， 我是不是该靠近你？ 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 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火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 陈奕迅，谢谢侬。北京时间的8:58，今天的节目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早高峰时间上班情况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北京今天早晨长时间拥堵的道路哈。目前呢，有京哈高速东向西，京哈高速附近已经连续拥堵189分钟，超过3个小时了，拥堵距离是0.7公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西土城路到西直门桥连续拥堵112分钟，拥堵距离1.3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密路北向南，从彩虹路到望京街连续拥堵110分钟，拥堵距离0.7公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居民团结路连续拥堵109分钟，拥堵距离1.9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北三环西路北向南，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厂洼东一街连续拥堵108分钟，拥堵距离0.5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所以提醒从这以上所有的道路行走的车辆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避开拥堵，以免耽误您的出行。好啦，北京时间的8:59，和你吹吹风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江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